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预付费消费退款难的话题。家住大兴的吴女士在当地一家商场给孩子花1000多购买了一张蹦床馆的消费卡，当时商家表示没有使用时间限制，可是今年上半年她带着孩子再去的时候，这家蹦床馆已经关张了。吴女士说，她上网查了很久，终于发现这家蹦床馆在顺义还有一家店，店员表示可以去顺义消费，但是不能退款。吴女士家住在大兴，要用储值卡就只能去顺义玩，显然对于吴女士和她的孩子来说是有些不现实的，因此这张不能退费的蹦床卡就只能一直闲置在家里。相信不少听众即使没有遇到过，也听到过类似的事情吧。有人交了几千块的会员费，美发店却突然关门跑路了，家长预存学费给孩子报了课外班，一夜之间课外班突然消失了。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退费难的问题屡屡发生，不过这一问题在北京有希望得到加速解决了。在朝阳区推出了朝阳预存宝，对经平台流转的资金进行存管，当消费者实际消费后，银行才会将费用转化给商家。海淀区推出了一客次一消和风险储备金等资金监管模式，加强对商家的资金监管。房山区建立了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丰台区推出了试点小额预存费保证金先行赔付制度，来调解消费纠纷。那么您对这些资金监管措施怎么看呢？对于预付款退款难还有哪些好的解决办法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受害者啊，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交了20000块钱，大概是200次的美容，和一次200元，用3年嘛，3年以后还剩10000多块钱没花完，怎么办？人家说可以啊，交5000块钱激活。这么耗来耗去，一直耗到了2016年的时候，这家美容院号称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倒闭了，再找不着了。反正我现在在里头应该还有大几千的那个钱，现在想想肯定是没希望了，找不到这家店了，也没地儿赔。 这种由政府引导的预存形式，它避免了一些不良商家通过预存款最后卷款潜逃的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消费多少花多少就行，我觉得这个方式我觉得还能接受，也能保障双方的这个利益。 考察这个政策是否是好的，是否有效，有一个重要指标，它在本区内对于预付式消费机构的覆盖率。 除此以外，觉得从法律层面应该是不是设立一些相关的这种地域性法规，来制约有些商家会存在这样的这种行为。 其实除了各区出台的相关政策之外，在北京市层面，我们之前也说过，北京市还将出台单用途预付卡管理地方立法，制定完善各有关行业示范合同及行业规范。此前由北京市商务局市场监管局起草的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先期已在美容美发体育健身行业推广预付费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要求设置7天冷静期。显然这些出台的相关政策说明各方对于预付费消费退款难这一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愈发开始重视了，而且正在探索一些方法，希望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制止这一带有极大欺骗性的经营行为。不过目前实施的这些方案虽然有各自的长处特点，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了一些问题。例如设置的7天冷静期，只要消费者一旦有了消费记录，那么消费者再想退回剩余的预付费就不适用了。而类似于将预付费转入存管账户，只有消费者使用后资金才能进入商家的做法，对于很多合法商家来说也是不利于他们经营的。 我们都知道，一些商家在鼓励消费者购买会员预付费的时候，都会给消费者一定的折扣优惠，其目的除了增强消费粘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流动资金，以用于经营生产。那么现在利用存管账户把这部分费用管起来了，商家无法正常使用，而另一方面，日常经营中商家又向消费者给出折扣优惠，那么无形中就增加了商家企业的经营压力，这对于企业经营搞活市场经济是不利的。此外，目前各区的相关措施能否跨区执行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在大兴区预付的费用能否到顺义区去执行退款呢？等等。一项政策的实施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它的可行性，如果在实际执行中有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给执行带来困扰，那么这类规定的执行就极有可能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伤害相关部门的权威性。因此，像追讨预付费退款这类的问题，管理部门更多的应该是在法律法规层面上以中正的态度，既要考虑消费者的权益，也要兼顾企业的利益，来制定准则法规，尊重市场规律，避免过去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出现。可以尝试在行业准入上设置门槛，并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对经营者进行监管。此外，设置储备金或建立存管账户也是可以的，但不要过多的介入企业经营中，只需要对其违规使用资金设置权限就可以了，明令其什么是不可以做，而不应该是什么都不能做。就好比我们的银行在给消费者进行贷款时，会对资金使用途径进行监管一样，事先就明确贷款不得用于哪些消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可能出现的资金风险。总之，我们希望在结合各区出台的相关政策之后，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尽快出台全辖域统一的市场管理规定，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保护合法商家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建立一个更加健康规范的市场秩序。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更多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疼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疼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今天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疼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想着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